早前微软表示，同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有联系的黑客正试图干预大选，攻击对象包括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阵营，大部分攻击都不成功。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低压槽正逐渐减弱，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午中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5点，跌182点，是升了182点，成交金额7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2点，升20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6.5升10.5，阿里巴巴265.4升2.8，美团点评243.4升10.4，小米集团23.25升8毫，中芯国际19.42升1.18，友邦保险80.35升5毫，恒腾网络2.95升咗0.85，京东集团294.4跌咗6毫，盈富基金25.26升1.2，中国平安81.4升5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941，瑞士法郎8.519，澳元系5.648，加元5.887，新西兰元5.17，欧元系9.1769，每百日元对港元7.3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1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6点，升171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9美元，卖出1,94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鰂魚涌公園慢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一帶嘅交通回復正常。咁另外同大家講單工程喺觀塘繞道，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利大樓嘅慢線因為工程暫時封閉，一帶嘅交通擠塞，車龍排到近麗港城。就喺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利大樓因為有工程，慢線受阻，龍尾去到近麗港城。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中区半山一带，包括是坚岛、上亚利北道、纪念里、荷里活道和云涵街等等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而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cy Lion。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

一听到曾乐同一首派台嘅作品嘅时候咧，即刻谂起头先播呢首嘅作品啦，嚟自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嘅主题作品。跟住呢首歌都有好有日本嘅感觉，同时都好有嗰种童话故事嘅色彩。因为童话故事就系佢哋今次新专辑嘅成个主题，本嚟有 Per Se。 放开，摇出走，放弃的洒脱未够。 由，解开荆棘可会刺痛双手， 多看追逼只有凭余力走， 能够力探索向前走， 你正在前走，前走 不用怕能复原的伤口，解开荆棘不怕刺痛双手， 多看追逼总会凭余力走， 但能再探索向前走， 再向前走 天地走， 来自格林童话其中嘅故事啦 ，Gretel and Hansel 呢个故仔 ，featuring 嘅有 Serenity， 嚟自 Percy 有佢新嘅呢集嘅派台星度，粉碎糖果屋，继续延续呢个日本之旅。呢一首歌咧就 inspired by 本身今年嘅东京奥运嘅，我哋有 Rubber Band。 绝迹立多，平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子跟单亲母亲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线。 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搭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春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厄运面前谁退卸，各路建议纷纷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厄运面前谁退卸，那句命途难一些。 只要嚟到三点半钟之前咧，介绍呢位嘅香港嘅音乐人名咧，佢叫做 DJ Choi，featuring 嘅有 Herman Wong， 都系同日本有啲关系嘅呢个作品。因为呢位嘅 DJ 嘅朋友咧，佢就好中意去收集一啲 synthesizer， 其中一部都系日本买翻嚟嘅，有佢哋嘅新 single。In the city。 Summer shadows shimmering harbor lights. Oh, I don't know where I am headed for. Do you want to come along? Flying down the weekend in the city. 新星期咧，佢都会上嚟苏道音乐呢度咧，介绍佢呢一首嘅作品啦。同时都会介绍一下咧，就系佢较早之前出嘅一张嘅 EP， 嚟自 DJ Choi featuring 嘅有 Herman Wong。新嘅名字叫做 In the City， 专头会有 Sensa Acapella 同埋有 Genius F the Futur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再放宽部分防疫措施，其中限聚令放宽到四人，食肆可以四人一台。在旺角一间酒楼，午市有大批顾客，如果同台搭台，会以围板分隔。酒楼亦有几名执台专员披上彩带识别。有茶客对于放宽到四人一台表示高兴，终于可以带个孙女一起饮茶。亦有茶客话希望之后能够再放宽同台人数，特别是中秋节可以一起去酒楼吃饭。酒楼副总经理话留意到今朝平均三人一台，估计生意额会上升五成，希望政府视乎疫情走势再调整措施，可以放宽到六至八人一台。国泰航空企业事务总经理黄文杰话，经过谨慎考虑，决定国泰航空和国泰港龙将不会向政府申请第二轮保就业计划。而集团旗下部分附属公司，包括香港快运、华文航空、国泰航空货运站、香港地勤服务和国泰航空饮食服务，就会提出申请。黄文杰话，由于形势仍然极不明朗，集团正评估所有可行方案，确保在航空业的新环境下继续保持竞争力，会继续按公司和香港航空枢纽长远利益作出决策，尽量保持越多同事的未来，亦会适时公布计划详情。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认为，国泰航空部分部门选择放弃申请新一轮保就业计划，意味有关部门不需要遵守计划下不裁员的承诺，可能最快十月开始缩减人手。十五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两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下周推庭商议。较早前死因裁判官高伟雄在引导陪审团时表示，陪审团根据证供的相对可能性作出判断之后，只需考虑死于意外或存疑裁决这两个选项。如果裁定死于意外，陪审团就要作出很多推断，包括去年9月19号陈燕林失踪之后和落水前发生什么事。如果是存疑裁决，就表示不知道死亡原因，但是法庭不希望见到这项裁决。裁判官又说，在这宗案件非法被杀和自杀并非稳妥的裁决选项，因为这两个选项都需要毫无合理疑点，因此不会将这两个选项交给陪审团考虑。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呼吁其他欧洲国家不要只是口口声声话团结，而是采取实际行动协助日前非法移民营地大火后无处容身的人。他又说，非法移民问题是全欧洲的问题，需要欧盟以实质行动应对。位于莱斯沃斯岛上的莫里亚营地是希腊最大非法移民营地，收容近13000人，营地日前发生大火，很多逃避大火的家庭连续第三晚要睡在路上、停车场、田野甚至坟场。附近一直反对设立营地的居民封锁道路，阻止慈善团体运送救援物资，令灾民面对更严峻人道危机。法国、德国和荷兰都承诺接收部分非法移民，其中德国总理默克尔说，非法移民问题不应该只是由他们上岸的国家负责，亦不是只是德国的责任，而是欧盟必须负上的共同责任。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4点，升231点，成交金额8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2点，升2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7蚊，升11蚊；阿里巴巴266.6，升4蚊；美团点评243蚊，升10蚊；小米集团23.25，升8毫；中芯国际19.28，升1.04；友邦保险80.6，升7.5；盈富基金25.28，升1.4。恒腾网络3.1，升1毫；京东集团296.2，升2；中国平安81.2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8，瑞士法郎0.91，加元1.316，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兌美元0.729，新西兰元兌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6点，升171点。港金现价报17,9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73美元，卖出1,94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宏里大楼嘅慢线啦，仲系有工程做紧噶，工程仍然进行紧。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宏里大楼嘅慢线啦，有工程做紧，而家啦都相当挤塞噶，龙尾分别喺鲤鱼门道近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现在交通是都几繁忙的，包括了亚巴甸街、荷里活道、亚宾诺道和纪莲拿利都是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至96.9，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经常听周末有情人的朋友都知道我私分对于男女关系的金句就是沟通，男女朋友之间你哄下我，我哄下你是很应该的。所以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私分和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不如就讲下哄返男又或者女朋友啊。 另外都澄清一些哄返节目女拍档的方法的，唔该。On a Saturday night，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咧就有两位嘅嘉宾嘅，咁首先就系有 Sense Acapella 其中一位嘅成员啦 ，Miri 嘅 ，Hi，Hello， 你好，喂，咁而另外咧就系因为佢哋今次嘅新歌咧《限时动态》咧就系 featuring 咗一位嘅朋友嘅，佢系 Future，Hi， 你好啊。 Hello， 你好， 大家好， 好阴沉嘅 future 啊，咁样。喂，我想问一下咧，今次呢个合作系点样促成嘅？你之前系互相认识噶 ，Miri。 其实 future 系我嘅堂细佬。 原来是亲戚的关系。 是啊，平时碌友情牌碌得多，今次就成碌亲情牌。 是。但你本身写的时候，因为其实Future 是 rap 的嘛。所以你今次写这首歌的时候，本身是预咗有一部分是 rap 的部分，所以就邀请他一起参加的嘛。 是啊，因为呢今次这首限时动态我们想转一转画风啦。因为之前那首我伸手抱住我呢就是一个亲密一点的感觉，一个治愈一点的感觉来的。那转一转画风呢就想有点 groovy 一点的东西。那我们就觉得啊加 rap 下去这些比较态度鲜明的元素下去入一个 blending 的 acapella 里面好像挺有 chemical 的这样出到来件事我们都很满意的。 哦 ,ok, 但我想问这首歌当时是几时的创作来的其实 我想大概三月至四月左右的时候、 okay, 是阿 Peace, 即是你们一位的成员就是作曲和编曲这样、 嗯、 而填词就有林雪萍的。 是都是我哋嘅其中一个朋友嚟嘅。 係啦。咦咁我想问嗰陣时你哋想做呢首歌呢，因为你要转个画风啦。咁但係嗰陣时、嗯、譬如啊咁我哋有啲 beat 嘅嘢啦。咁然之后咁我哋应该写啲咩 topic, 咁嗰陣时你哋系点样 come up with 呢个 idea 嘅。 我哋大概想有一个文案啦，即係大概想讲啲咩 message 咁样。咁、嗯、我哋就同咗林雪萍讲。咁其实呢邀请 Future 呢系成件事录咗一个 demo 之后呢我哋发觉啊，好想 rap 喎、啊！呢、這個位應該要 rap 嘅咁、啊、樣，咁但係咧，我哋五個咧係完全唔能夠做到一個型格嘅 rapper 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話不如揾個個樣又型、rap 得又型嘅人出嚟啦，咁樣最。身邊最近咧就係 Future， 咁但係咧唔係近水樓台嘅揾佢，係因為佢譬如之前隻 solo 碟啊，或者一直創作咧都係比較一啲 storytelling 嘅嘢啊， yeah. 或者多啲人生嘅課題啊等等，咁、就我覺得好貼合我哋呢一首歌個 message， 咁就邀請咗佢嚟幫我哋寫呢個 rap 啦。 咁早瞓，今个夜晚等人同你讲早晨，关心我嘅人同我讲夜瞓好相干，冇相干嘅话，我等你嚟同我瞓，玩到夜一夜，我谂咁先过瘾。唔理打击定乜嘢，越夜越亢奋。就算得我一个，你哋话我好独揽，我向往呢个空间，其他都好闲，就系我个心魔，叫我夜夜笙歌，写写新歌，攞个电话 call 一 call。你话瞓咗问我又想点啊？今晚换就打9000600加多3，我173、45点，你唔知点解我仲眼金金，只系觉得。 感累过咗日唔太甘心，就系、是、偏爱凌晨，爱起凌晨攞灵感，我化身捕捉人类情感嘅外星人。我常看着月亮那段往事，像像仿佛卡皮，在聊咗已细看这幕阳光的天才可再释放贪字的我。我常看着月亮那段往事，像像仿佛卡皮，在聊咗已细看这幕阳光的天才可再释放贪字的我。仲未想去瞓住，我身处繁荣嘅城市，应该估到我冇搬路。咁难明唔想停止同月亮谈情，佢有嘅系诗意 ，You know 我有嘅系 CD， 一路听住 BGS 我走。你得你乜嘢生活品味？转个头打多阵机最憎你问我份味，要我早睡早起 ，No way，He is OK。如果搵我打多铺记，我系消气 ，Oh yeah， 唔使妒忌。讲到宵夜又点可以少嘅嘢？仲有大把想讲，当到深夜我就好深夜唔肯爬上床，拿住杯嘢饮，我向往夜深。有几可见到香港人咁冇野心，你神运我嗰时都仲未瞓，所以我实下昼四点十几分先至起身。 咦，咁但係咁啊 ,future 呢，你先前你对咦 ,Sensor 搵我去一起 rap, 先前有冇试过同 Acapella 嘅乐团一起去合作啊？你 我哋应该合作係第一次，但係之前试过同台。农夫演唱会先有同台， 系 OK 合作就第一次，系 哦，嗰次就系大家都系嘉宾，有一个系合唱位嘅都系， 都唔系嘅，但系纯粹喺后台见到同台嗰一次， 哦 OK 喺后台撞到， 同埋临尾即系谢幕嘅时候见同台 大合唱咯，系嘅 就 OK， 咁你有搞清楚啲亲戚关系先，阿Future 系阿Miri嘅堂细佬。咁所以应该 Miri 就係你嘅堂家姐啦，係咪？係 係 係。我想知你嗰陣時知道，咦，我堂家姐都係唱 Acapella 㗎喎，你有冇曾經咦唔係會唔會有啲 project 可以同 Acapella 有合作嘅空間嘅，曾經可能幻想過嘅時候都 冇㗎，因為其實本身 好似好唔同咁樣㗎嘛，係咪？ 唔係好主流嘅呢件事，因為因為咁，所以啲人覺得即係可能唔係好音樂性重嘅嘢啦，咁都大難扯唔埋，覺得 係 OK 係咁。今次咧，今次成個火花，你哋覺得係點啊？ 我覺得幾好，其實因為其實外國而家開始好中意啲 gospel 嘢啊，可能 Kanye West 都會整啲即係 Sunday Service 嗰啲，即係人聲比較多嘅扮樂器嘅聲咁樣，所以我覺得其實係都幾創新。喺香港 hip hop 嚟講，呢件事都係幾創新。 哦 ，OK， 咁但係互相有冇交流下？即係喂，譬如你頭先我講 Sensor 就冇乜邊個係做到嗰種好有 attitude 嘅咁樣嗰種嘅 rap 噶嘛？今次有冇喺成個錄音啊製作嘅過程入邊？咦，我哋可以點樣？因為你哋做 beat 都會噶嘛，因為其實你都有個 beat 嘅底噶嘛，永遠都。咁會唔會喺中間有一啲係呢啲技術上面嘅一啲嘅交流咧？又？ 都有，我哋喺錄音室嘅時候呢，我哋望住 future 錄嘅，其實咁我哋就會傾下，不如用一個點樣嘅聲啊，或者啲大舊啲，或者可能叫做厚啲嘅聲啊，低沉啲嘅聲啊，不斷去試點樣令到佢夾咁多個引發聲多啲咁樣囉。 喂，咁但我想問呢，頭先講咗係譬如首歌入面嘅一啲嘅主題啊等等嗰啲啦，今次我見到你哋嗰個 MV 呢，其實都係嗰個tone係幾靚嘅，都係 今次嘅 music video 咧，系我哋一个全新合作嘅团队嚟嘅。咁我哋都收到好多嘅 feedback， 话个 MV 好靓，我哋都好多谢佢啦。咁但系嗰个团队咧，其实仲系一个学生嘅团队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啊，系一个超水准嘅制作。咁佢嗰个复古嘅设计咧，就系、是、其实我哋最初咧有电话嘅时候咧，佢唔系俾我哋睇 IG 啦，或者系睇一啲数码平台啊咁样啦。咁初初就真系爱嚟打電話溝通嘅，聽聲嘅，咁、但係去到科技進步啦，咁世界越嚟越快，資訊爆炸，咁我哋 keep 住靠一個幾寸嘅電話框框去不斷吸收，好似啲限時動態咁樣咧，你可能睇一兩秒就掃下一件事，咁掃下咧一啲重要嘅或者唔重要嘅嘢都同樣輕易咁樣掃走咗，咁我哋就想出一首歌，就係同大家講話，如果你唔想好似走馬看花咁樣之後帶住個遺憾嘅話，就要好好捉緊自己珍惜嘅嘢咯。同埋有時有啲嘢可能你不斷發生嘅時候，你可能會麻木咗或者會忘記咗，咁但我哋好希望我哋同 future 都私底下有傾下，即係嗰個 message 嘅，係希望就算有啲嘢不斷開始重複啦、麻木啦，但係其實有啲嘢都係值得要記住，唔可以忘記嘅。 我覺得即係唔好俾個科技去操控咗成個人類嘅思想咯，即係係咯，會變咗 好多嘢都变得唔重要啊，或者习惯咗就即係成自然，变咗唔係一个一啲唔係正常嘅事，亦都会接受咗，希望唔会咁样落去。 试图将昔日留低，一直和谐嘅气氛化成微尘，逐渐流逝。唔想去带住遗憾，先要将佢好好捉紧，放喺心嘅底蕴，永不磨灭，好似木纹。 借半分钟给我，用我感官换你心境。借半分钟给我，望见你刚刚望见的风景，在屏幕里选我。始终会忘掉那小径，你我还有失忆的保证。拍下甜蜜的，拍下然后等雾发掉。拍下甜蜜的，拍下故事碎片仍旧飘渺。拍下南瓜车，跌下傻仙子，我不需要你像跌的心意。拍下糖不得，别下傻仙子，不需要为我宣告天意。拍下南瓜车，别下傻仙子，我不需要你说什么一辈子，只需要情愿一面。然后下一幅下一幅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张下一张被故事忘掉，一天下一天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位下一位被岁月忘掉。 以半分钟哭过，这半分钟便有哭声，以半分钟想过，在这半分钟便有你倩影，在时间里揣摩，始终会磨灭那小径，你我还有不舍的感性。记住甜蜜的某段甜蜜生活故事，记住甜蜜的这段故事，会否留住心跳？告别南瓜车，告别傻仙子，也许这世界没什么天意。 告别糖不辣，告别傻仙子，先可以在记忆里相见。 记住南瓜车，记住傻仙子，也许这世界没什么一辈子，只需要留住一面。 某些经过开始淡忘，原来没几多记忆，几多往昔可以上锁。 如没有经过，怎么感觉？其实是时间一你一生都忘记过。 就由你昔日一直踌躇嘅被逼住淡忘，幸运流水式嘅记忆喺脑海渐渐泛黄，所以趁今日仲有能力试去争取一次，保留拥有嘅好过变成历史当份不知。 然后下一天，下一天被故事忘掉， 还是越消失越消失越渴望我可以。 然后下一位，下一位被岁月忘掉。 咁但系我想问嗰个团队咧，你头先话系一个学生团队嚟噶嘛？点解会认识到今次呢个嘅影像上面嘅制作团队嘅人？ 佢系我哋喺其中一个之前参加过的音乐计划入边嘅另外一个音乐人，佢就帮佢拍开 MV 嘅。咁跟住佢就话：喂，呢对嘢正啊！呢对学生有火又靓咁样拍啲嘢。咁我哋就邀请咗佢。讲唔讲得名啊？应该 讲得，因为真系你哋嘅制作团队嚟噶嘛。 佢哋嘅团队叫做暴影快铁。咁我都非常多谢导演嘉豪同埋佢嘅团队。系 系 OK， 系咯，我见出嚟都有几多系手机嘅元素放咗喺今次你哋嗰、那个music video 入边咁样嘅。 旧嘢，跟住又有 iPhone 咁样， 又有小心思咁样。 系啊，你讲下嗰啲小心思嚟听下。 嗰啲小心思，例如譬如佢话啊，因为你哋咧平时上网咧，你哋嘅 cover 通常都系一格格嘅咁样，咁佢专登喺入边又 拼翻啲一格格嘅 framing 落去啦。咁但係為咗配合個 MV 咧，佢又會加翻一啲 texture 入去嘅，即係可能啲懷舊嘅邊框啊咁樣落去咯。 嗯 ，OK 嗯。喂，咁但係今次咧，你哋嘅第一次呢一個喺閒置動態入邊嘅合作啦，咁嚟緊會唔會可能係開拓咗你哋各自即係對自己做開嘅音樂嘅一啲嘅新嘅想像嘅空間咧？即係可能哇，我哋 Acapella 原來可以加呢啲 element 嘅，又或者平時可能你 rap 開嘅，咦，我可以加某啲 element 嘅咁樣咧？ 我都覺得嚟緊我都想試下，即係同唐家姐再試下新嘅歌啦。 係 係啦，因為始終喺香港玩 rap 呢種類型係未見過，暫時 係 即係直頭唔係少，係第一次 係 咯。冇完全，因為平時我哋就係會用電腦去做一個音樂底，但係呢件事會變咗人性化好多咯。 嗯 ，OK， 即多咗種温度咁樣，好似 層 次啊等等嗰啲。係咪咁啊 ？Mimi 咧？ 我覺得 hip hop 或者 rap 啦，或者 acapella 咧，喺主流嘅樂壇都比較。未必是大眾認識或者接受的主流音樂，但是今次這個 collab 我覺得可以給到觀眾一個新鮮感，我都希望大家會接受或者認識 acapella 或者 rap 更加多不同的面向。 我知道呢，其實 Sensor 你們本身預了今年呢會有一個showcase 這樣的嘛，是的，現在這個的安排會怎樣呢？我想知道 嚟緊咧，我哋本身 plan 咗十一月係演唱會加呢個新碟八部嘅，咁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所以比較大機會咧會騰到出年先做啦。咁但係碟咧，我哋都會不停步咁樣繼續製作嘅。 喂，咁啊，期待你哋睇下各自嘅新嘅 project 啦，同埋睇下你哋兩個同。兄唔系唐家姐同埋唐细佬之间，嚟紧会唔会更加多嘅一啲可能音乐上面嘅 crossover 咁样？咁at the same time 就期待你哋嘅新嘅作品啦。今日多谢晒 Sensor 嘅 Mary 啦，同埋有 Genius After Future， 谢谢你两位 ，thank you， 拜拜。 心也想到死，也想到我的存在是沉闷如日，庸俗如夜，仍久求什么？如常来拼搏，如常奔波，还觉得讨厌我？如常来瞓觉，如常天光，还觉得走向灭亡？不想太多，会想太多，会想到我的时代是真的太差。沉默与病，残酷与毒，谁保佑我？告诉自己最渴望，告诉自己 太难过便应放， 为着有我就有新的天国。一刹亦能从头地爱我，能重新过，瞬一转身可触碰到。如果我的心思佢可灵魂全部赤裸，如一能如高能如金，我一伸手抱住你。 谁保佑我？ 告诉自己 必须渴望， 告诉自己 坦得过别惊慌， 为着有我就有新的天国。如果我的青春只有一刹那么多，记得一刹亦能从头地爱我，能重新。 如果 我的心思巨寒，灵魂全部赤裸。 就算爱我，都识得祈求自己喜欢我。记得青春总叫一切更颠簸，记得颠簸里面未来再吻我，能重新过，重新一转身可触碰到雨果。我的心思拒后永远全部赤裸。如泣能如歌能如今，我一伸手抱住我。我一出身感赤裸，我一伸手抱住我。 达成一致意见，英国贸易部门估计协议将令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每年增加超过195亿美元。在落实协议之后，从英国出口到日本的99%货品都获豁免关税，令英国企业受惠。英方形容协议中有关数码和数据的条款远超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协议，有助英国金融科技服务公司拓展日本市场。贸务敏充说，期望协议在明年一月正式生效。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低压槽正逐渐减弱。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午中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1点，升197点，成交金额9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2点，升20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7元，升11元；阿里巴巴266元，升3.4；美团点评244元，升11元；小米集团23.25元，升8毫；中芯国际19.48元，升1.24；友邦保险80.3元，升4.5；恒腾网络3.1元，升1毫；盈富基金25.4元，升2.6；京东集团295元，无升跌；中国平安81.2元，升3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947，瑞士法郎8.52，澳元是5.649，加元5.887，新西兰元5.176，欧元是9.1762。每百日元对港元7.2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7点，升171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83美元，卖出1,94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尔夫景园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彩园村。就在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尔夫景园有意外，龙尾去到彩园村。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喺观塘绕道嘅工程，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利大楼，因为有工程呢，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㗎，车龙呢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同埋东区海底隧道嘅收费广场。就喺观塘绕道，因为有工程，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利大楼嘅慢线系封闭，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同埋鲤鱼门道去观塘绕道嘅交通呢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同埋东隧收费广场。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就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护理系二年级学生吴永耀。我和很多同龄的朋友兴趣很不同，在课余时间我很喜欢去看大戏。上年好荣幸获得第71届学校音乐节大专组冠军。而家我除咗做戏之外，亦都有机会参与一啲剧团嘅行政工作。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牙位。 嚟到四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你可以严琼。 Hello Eric， 翻嚟之后啦，今日讲卢广仲出新歌， 正 系啦，咁好多嘅歌迷都期待咗好耐， 系啊， 都的而且确好似对上一首新歌都有啲耐啦，咁样。咁但系呢一首新歌咧系电影主题曲嚟嘅， 嗯 哼。咁然之后咧，好多佢嘅歌迷啦，就喺嗰首歌下低留言话，即系会因为一首歌而想去睇下嗰出戏咁样啦。咁我就谂啊，我有冇曾经试过因为一首歌想睇一出戏咧？好似 好少，好少会咁样发 嘅，调翻转啦咁样。 系咯， 咁我都因为呢个关系，我忍唔住咗睇嗰出戏嘅预告啦，同埋嗰出戏嘅大概内容啦。 系， 咁其实有冇呢首歌，我都应该会去睇嗰出戏嘅。 系咩电影嚟噶？ 嗰出戏嘅名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嗯、 而卢广仲唱嘅呢首歌咧，叫《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嗯、 哇，好容易捞错捞乱啊吓！好啦，咁讲翻啦，讲咗个。电影先啦， 系 个电影咧系讲两个男仔嘅爱情故事。喂呀， 我哋嗰日咧咪曾经讲过话有啲咩情歌题材咧， 系 冇唱过嘅，我咪话哦落港落降头啦咁样嘅。 谂到呢个就想狂， 我谂到呢个歌名 咩啊？ 刻在我公仔， 喂，刻在我稻草公仔上的名字啊，咁样系咪？是 我 和頸橋之戀啊！和頸橋之戀咧、啊，睇呢個名字就真係好香港，係咪？ 繼南昌街王子之後，有和頸橋公主啊！ 和頸橋公主應該就係講緊揸住拖鞋嗰啲姐姐咧。和頸橋公主，其實 正啊！ 我哋兩個係咪真係啱做湯？即係好啦，嗱，翻返嚟。 好啦，講翻盧廣仲先啦。 啊？点啊？ 唔好喺呢度。咁呢首歌咧，其实嗱，老老实实啊，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胡夏唱嗰首《那些年》？ 记得、 红爆啦，系咪？即系同埋而家大家好似一讲初恋咧，一讲初恋咧，就即刻系会 系 recall 翻嗰首歌出嚟啦。其实呢首歌都系讲初恋嘅。 系。 同埋成個故事都係講初戀嘅，而但係其實咧，我本人係十分之害怕啲歌啊、啲電影講初戀嘅。 點解咧？ 因為尤其是近幾年啦、我係覺得好嘥時間啊！即係你幻想當中嗰個人幾美好，幾咁多遺憾，幾咁多唔捨得。咁攞嚟做咩啫？ 咁如果佢系讲系四十岁先有初恋，咁咪好有 angle 咯呢件事。 咁佢而家八十系咪啊？ 唔系，佢而家都系四十岁，但我四十岁先有初恋，哇，几有故事。啱野佬唱呢个， 咁呢、這个呢、這个有啲 sad 咯，因为呢个真系有啲太伤心啦吓，唔得。 即系你讲系真系嗰啲好 cliche 嗰啲，十零岁就 puppy love 初恋嗰啲，系。 呢个故事就发生喺高中嘅时候啊，咁其实咧我嗱，即系我个人咧，我系觉得我几期待呢个电影嘅，而家佢应该未上噶，喺台湾月尾先上咁、样啦。电影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系讲紧台湾解盐啊， 解除戒盐 系啦，解除戒盐 系啦。 我想话讲应该系咩？系啊，解除戒盐之后嘅一个故事，两个高中男仔之间，咁、其实佢好有一个好重点嘅对白啦，喺成个预告当中系好震撼到好多观众啊！见到下底都讲嗰句对白系：我够胆讲我中意嘅人系边个，你够唔够胆啊？咁样。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即系两个男仔嘅故事发生喺嗰个咁久远嘅年代，即系八十年代嗰阵时候等等嘅一啲嘅故事嘅整合咧，其实就令到嗰个好有矛盾、好有冲突嘅咁样。咁再加埋咧，真系个导演喺高中嘅时候嘅故事， 系 咁以至于令到成个。即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初戀咯，我就可以話，即喺個大時代嘅背景底下，再加埋嗰個自身嘅限制等等啦、就令到大家會覺得哇，真係好，即令人睇到個預告就已經有種哇，好腰心腰肺啊，好傷心啊嗰種嘅感覺。咁、再加埋盧廣仲嘅歌啦，同埋喺嗰個預告當中佢好恰當嘅地方起咗歌啦，就真係會有令人一種哎呀好有衝動，我要睇呢出戲啊，同埋首歌真係唱得好好啊嘅嗰種感覺啦。 啊、 但點解我個語氣啊？ 我唔知道啊，你都係你賣菜 嘅，都係我嘅風格啦，係啦， 即有種叫賣嘅 feel， 真係好好啊， 真係好好。嚟啊，啲菜咁好似你咁靚啊， 係啊。 咁到底有几伤心或者几催泪咧？听下先啦吓，卢广仲嘅新歌，我觉得都好卢广仲嘅，《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住在你 虹的城市，或者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哇！呢啲歌咧就咁聽咧， 係啊， 已經有催淚嘅感覺。 係啊，眼濕濕啦！幾時喺香港可以上啊？同埋、啊、或者就算香港唔上，幾時可以俾我去台灣睇啊？ 香港啊，不過香港真係唔知會上。 因為台灣那邊九月尾先上，咁香港呢邊、啊，因為其實之前積咗好多戲嘅，我相信、 啊， 所以可能有排。 你已經屍十半島先啱啱上翻。 係都係啊。好啦，咁講翻呢首歌啦。盧廣俊唱啦，刻在我心底的名，心底的名字咁、嗯、我覺得，因為呢首歌嘅曲詞咧，其實都唔係盧廣俊做嘅。盧廣俊咧，佢話佢係睇咗電影之後咧，先決定會幫手唱呢一首歌， 啊、 因為真係好感動啦。同埋導演又話俾佢聽邊一度邊一度會做呢啲，佢覺得個安排非常之好啦。盧廣俊自己都話好少唱唔係我自己寫嘅歌。係，係、 啊、 但係佢就話佢覺得好有意義啦。首先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嗰、那個必須要講台灣嘅文案咧，係、嗯、有一種咧，好同香港唔同嘅、 嗯。 你可以解係造作，又或者可以解係文青，又或者可以解係去得好盡嗰樣嘢。因為我見到一句嘢，佢係寫每個人的初戀都同史詩電影一樣偉大。 嗯， 即係我覺得香港戲院好少，唔係戲院，即係香港電影公司好少去咁樣去 promo 啦。咁又或者係佢個戲名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啊嘛。咁佢同呢首歌嘅時候都有做 course 嗰個宣傳嘅時候咧，佢就講話：這時候你的心裡想起誰咁樣。跟住你就會哇，即係無限嘅嗰個幻想嘅空間啦，即係留白啦叫做。咁、嗯、但係。我覺得其實香港冇呢啲嘅，香港第一就話公仔話出場啦，一係就係嗰啲標題黨啦，即係講到咩？即係我好想講啊，但係即 係咯，我就啊你咁反面居嘛， 所以我算啦。嗯，都是武胆匪女嚟的，我都是。 是啦。 好啦，讲返一首歌好唔好听啊，好听啊。 好听，同埋因为佢个声嘅质地真係冇得算。 係咁盧廣俊嚟㗎嘛。所以都好期待盧廣俊即係可以有自己新嘅作品啦，即係自己做创作啦。咁唔單止係即係之前幫可能电影电视剧都有唱歌啊、嗯、其实佢自己做戏都做得好好睇㗎嘛之前。於是乎呢都希望啊快啲出新专辑啦队长咁样。 我剛才本身你讲完之后我突然间醒啊係我諗 起嗰首系周国贤嘅《守口如瓶》 啊， 系 啊 系 啊， 咁又系嗰个 feel 系有种暧昧喺两个朋友之间嗰种嘅感觉，系啦，同埋嗰个 feel 系做得好好嘅咁样。咁然之后突然间我醒起系，但系其实近排都有一首歌系好多人我见听完咧。都話會，因為頭先有一個文案就係、是、啊，究竟你啲客諗喺邊一個？咁，但係近排有一首歌咧推出咗之後咧，我見好多網上嘅朋友咧，都話聽完之後咧，會令到佢哋諗起一啲人嘅，可能係好 specific 某一個人，即係可能諗啊，啊係我屋企啊阿嫲嫲或者我auntie 啊走咗啦咁樣。聽完呢首歌，我會諗起佢，跟住然之後有啲可能諗起可能以前一個朋友。啊，好耐冇见啦！啊，究竟佢而家点样样咧？咁样，你应该知道我讲边个啦。 我真系唔知 道。吓、啊，系林依文。 嗯，好，呢、這个其实都系曾经出现喺我心底的名字嚟嘅， 系啦。咁因为咧佢嘅新歌咧叫做《再聚》， 嗯， 系啦。咁我谂有好多人就系 focus 喺今次嗰个嘅系曲词嘅唱嘅单位啦，因为卢海彤嘅曲啦， 嗯、 周耀辉嘅词啦，然之后林义文主唱啦，咁、 嗯、 有好多人即刻就会代入咗啊，系即系卢海彤同埋林义文咁、哦、样。咁其实当中佢哋揾阿周耀辉就系、是、都系因为其实周耀辉喺歌词上面咧，其实都系佢哋两个角。寫詞嘅 mentor， 同埋都牽涉喺佢哋嘅 solo 嘅作品都幾頻密下嘅咁樣樣啦。咁而但係其實就係呢一首歌，即係阿義文自己都有講咧，就係話唔係淨係希望你哋諗起以前發生咗嘅嘢，或者有啲咩遺憾啊？點解當時我唔做好啲？點解當時我唔再可能打翻個電話揾翻佢，或者唔同佢約我食飯嘅時候我唔去，諸如此類。佢反而講嘅咧就係話。過去嘅嘢希望你都放得低，但係講嘅就係話，喂，你呢一刻你身邊仲有一啲你能夠珍而重之嘅人或者你嘅關係㗎嘛，咁、不如你如果你真係可能聽呢首歌嘅時候，你諗起一個人，而佢因為生離同死別啦，咁如果死別你冇得講啦，咁但係如果係大家仲係生勾勾嘅，咁點解唔係 take a step？然之後可能真係約翻佢又好，重新對話又好，講下嘢又好，咁樣咧咁。咁呢首歌係啲而且我聽嘅時候都有一種係 warm 嘅， 係都 感覺 嘅，即係好似你頭先話都諗起好多人期待可以同佢再聚嘅。 係啦，咁樣咁啊，但本身都真係因為限聚令而 inspire 到佢要寫呢首歌嘅。係啦， 遲啲咯，遲啲唔限嘅時候再聚咯。 所以呢個就係佢希望嚟緊，因為佢你都知啊，林業文本身諗住今年 plan 嘅 concert 啦，咁就係佢都好希望可以大家快啲可以健健康康、無憂無慮咁樣就可以睇個 show 啦咁樣。咁而今次個温暖就係除咗林業文，你都知佢把聲不嬲都係好一個好勁嘅 vocalist 啦。咁同埋都係因為佢邀請咗五位嘅男星同佢嚟合唱嘅，係啦，咁就係希望都有翻嗰種暖嘅 感 覺咯。五個男人包圍住你嘅暖嘅感覺咯。 哇，諗下都 hot 啊！ 谂下都 hot 啊， 唔系暖咁简单， 系啊， 直情热啊！ 呢一首歌啊， 系啊， 希望你都有种 hot 嘅感觉啊！林义文嘅《再聚》。将泪几次伤痛后， 分开，要安详，放安详，可以拥抱时，就要拥抱，不要等告别，撼动着泪，几次伤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二名涉嫌潜逃被内地海警拘捕的港人仍然被羁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一名受家人委托的内地律师透露，中午时接获国保警告，不能接办案件，否则可能会严重影响执业生涯，亦要求他不要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被要求退出办理案件的律师引述国保人员表示，今次的案件十分敏感，涉及港区国安法。另外，受被捕人士李子贤家人委托的内地律师纪中九表示，昨日到看守所要求和当事人见面，但是被自称是看守所人员的人拒绝。对方声称李子贤已经自行聘请两位辩护律师。政府今日起再放宽部分防疫措施，其中限聚令放宽至四人，食肆可以四人一台。在旺角一间酒楼，午市有大批顾客，如果同台搭台会以围板分隔，酒楼亦有几名执台专员披上彩带识别。有茶客对于放宽到四人一台表示高兴，终于可以带个孙女一起饮茶。亦都有茶客话，希望之后能够再放宽同台人数，特别是中秋节可以一起到酒楼吃饭。酒楼副总经理话：留意到今早平均三人一台，估计生意额会上升五成。希望政府视乎疫情走势再调整措施，可以放宽到六至八人一台。十五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两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下周退庭商议。较早前，死因裁判官高伟雄在引导陪审团时表示，陪审团根据证供的相对可能性作出判断之后，只需考虑死于意外或悬疑裁决这两个选项。如果裁定死于意外，陪审团就要作出很多推断，包括去年9月19号陈燕林失踪后和落水前发生什么事。如果是悬疑裁决，就表示不知道死亡原因，但法庭不希望见到这项裁决。裁判官又说，在这宗案件非法被杀和自杀并非稳妥的裁决选项，因为这两个选项都需要毫无合理疑点，因此不会将这两个选项交给陪审团考虑。 英国同日本就贸易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是英国脱欧后首份同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卓维斯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好高兴两国在贸易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英国贸易部门估计，协议将令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每年增加超过195亿美元。在落实协议之后，从英国出口到日本的99%货品都获豁免关税，令英国企业受惠。英方形容协议中有关数码和数据的条款远超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协议，有助英国金融科技服务公司拓展日本市场。茂木敏充说，期望协议在明年一月正式生效。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3点，升189点，成交金额9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2点，升2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6蚊，升10蚊；阿里巴巴266蚊，升3.4；美团点评242.8，升9.8；小米集团23.25，升8毫；中芯国际19.48，升1.24；友邦保险80.35，升5毫；盈富基金25.26，升1.2；恒腾网络3.1，升1毫。京东集团295蚊，冇升跌。中国平安81.2，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21，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837，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6点，升171点。港金现价报17,9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84美元，卖出1,94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尔夫景园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啦，行车线解封。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宏里大楼嘅工程都已经完成，慢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下行咧，仍然系比较多车些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接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靓一点。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keep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看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嚟到下昼嘅四点四十分，翻嚟骚动音乐嚟到阿琼嘅部分。 是说在一点，也是大爱没有欺骗，牵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跟着肚的节奏跳，连挂着气势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鹿角。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战进入追尾之土壤，破碎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许多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擅长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气的爸妈买到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上唯一的姑娘她不得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 都几似动物园的城市，你找到你的生存技能吗？跟你阿 Jam 邓紫棋作品。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发的纸，这是同样被写成太多坏的字，长大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笑没饭就吃，必须磨练牙齿，别人能主宰别玩都只能把他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承认无法避开的负担，当彼此爱上互骂，一开始他就不出来，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而利圈套摆布，一副都故意小快步，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却饿得变满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搭救白鹿，当初都憧憬要爱我，最后能冲动跑来哭，穿回一个姑娘的不得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于是一群羔羊努力接近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被归因的主打 写一次嗨，随意的人品兵变，十七十三回忆着人民以前神秘食材，是你的森林里面写一次菜，最低的人性底线，写一次嗨，随意的人品兵变，十七十三回忆着人民以前。 是分不清动物园定是城市的地方，到底应该怎样生存下去呢？ 是不是这些模棱落落人要的太多，就过得更难更有怕的发现全都不够，只说是真的想要出头就得不停奋斗，看来也成为我的枷锁，还是想要更多，哎有点呢对不少的悔过，今天万事陪我，我不为我自己，难道等着别人为我，我争我斗我抢我夺，让活更多，水年花完地就啃着腐肉，我抬起头无理的道理把我压死，都不能再呼吸，越想着人领导的矛盾，他遭了天意武器，越成功越有出息，却得过得不珍惜，聆听我的告诫，逃不了罪孽，人人都有罪，上帝的约，你就成轮回，天空弥漫不化世界的气味，困在那座巴比伦糜烂城市内。Everybody get up, everybody get up, everybody get up。把起 C note 打造不写木兰木兰散发出的放松，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不朽，从来不会越轨，只会 take what's mine， 那些人总是七嘴八舌叫我滚出 line， 想找个 VIP 提升 VIP， 手中拿着黑卡插队过去、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祝福你、Shine a light, Pray for me 这个夜晚 Save me from 最后夜晚，让我到处 Babylon， 这么两嘴年轻人都有罪， 叫巴比伦，讲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人人都在当中追求成功，追求完美，同一时间都不择手段，所以睇落其实冇人分得清呢座城市到底是动物园啊，定是人类生活的地方，所以人类当中的兽性慢慢被发掘。 飞罗姆小姐，飞罗姆，飞罗姆小姐，飞罗姆，飞罗姆小姐，飞罗姆。 在这个动物园内呢，有一只没人留意到的蝴蝶，叫做费洛蒙小姐。 谁会想到毛毛虫长大了变蝴蝶，谁会想到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只有费洛蒙小姐，费洛蒙，只有只有只有只有费洛蒙小姐，费洛蒙小姐，费洛蒙， 为什么他居然说他早有预料？好 娘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娘兄愿不愿陪鸳鸯？ 叛逆的野女孩，哦，她居然把世界颠倒过来。你看，你看，就是她的错，就是她不男不女的妖怪。她是女巫，给她穿黑色的衣服。她是女巫，把她给关起来。 我不要做个隐形人。 可怜的黑色蝴蝶，费洛蒙小姐躲在家里的衣柜饿了7300天，费洛蒙小姐有很多的心事，从来不说出，没人看过费洛蒙小姐踏出家门一步，一有人开门打招呼，她就完全变成家具的一部分。她只想在自己家里放风筝。其实你一抬头就会看见， 娘兄哥，有他看着只是平凡。 声音，收音机啊收音机，我要如何向他呼唤天生成钢的你？我在这里，收音机啊收音机，告诉我那个频道可以收听你的声音，可以听到绿草如茵。 他听见自己心里深处的声音，像风筝一般的一首。 清风新歌费洛蒙小姐，跟住是今日新收到的作品，都是要坚持自我，做个坏女人。 刚刚醒过来，灯光也阑珊外卖好难，听那千千万越好看好玩，好烂，怪我能够哭得什么外套，乖乖的弟弟，别让我伤心，怪我怎么哭想怎么撒娇，我不做自己，谁做我自己？Bad lady, bad lady, 要不要 bad lady, bad lady, bad lady, bad lady, 要不要 bad lady? 慢更多 节奏呕吐跳舞，找个另一半在爱的路加包换，我敢管我运动裤的什么外套，乖乖的弟弟别让我伤心，管我怎么哭笑怎么撒娇，我不做自己 杨丞琳的新歌，歌曲名称 Bad Lady Bad Lady Bad Lady， 要不要 Bad Lady Bad Lady Bad Lady Bad Lady， 要不要 Bad Lady。 在杨丞琳眼中，这种坏女孩呢，某程度上是因为坚持紧自我的价值在当中。MV 当中呢，也都致敬了过往一些很出色的女性反派的角色。当中也都讲到就是希望啊，鼓励每一个女仔找到自己的价值。不一定要做其他人眼中的好女孩的。一看到话要致敬过往的坏女孩呢，我就想到这一位女歌手。今天最后一首作品选到梅艳芳，重新为你演绎淑女这个角色，歌曲名称淑女。 危险身高在前面，谁在扣动我心弦，心已被迷乱，就快闯进心窝里边。扶我冰封的两肩，炽热蔓延未能沉着应变。是我忧郁的概念，想要撕去这晚，就要将我心里所有黑暗燃烧。危险惊已在前沿，宁愿你踏上边缘。火已渐平燃，月头上眼擦射频缘。请你不羁的脚尖，在木逗留造成磁力扩建。将你身躯这半边，跟下逼近逼远，渐渐倒退倒退倒退倒向后边。 倒退倒退倒